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憋久了会生病，来更值钱吐槽吧！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冰，我们又在新的一期更值钱见面了。珊珊姐姐，最近我听到好多人都在吐槽辞职理由，什么天气太热了要辞职，心情不好了要辞职，老板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也要辞职，各种各样的吐槽理由。珊珊姐姐，看大家在职场中这么烦闷，我也想在更值钱吐槽一下了呢。 其实在职场上工作久了，就真的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各种你特别特别想吐槽想说两句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回去了跟这个朋友说，跟家人说，或者是在公司里面茶水间里碰到关系好的，难免就会说几句。所以我们更值钱呢，为了缓解广大职场人的焦虑，策划了一整季的主题，叫做吐槽大季。我们会有很多人来到节目里面进行吐槽啊。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吐槽代表袁伟。 各位好，我是吐槽女袁伟。 另外一位观察员，更值钱的高级顾问刘长红。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各位听友好，我是长红。 所以今天呢，袁伟会带来很多他在网上搜集的，其实也是亲自派团队去搜集的，在职场当中人的这个吐槽的心声。其实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吐槽者呢，都是联系到本人的，确认了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而且得到了信息使用的授权。但是请各位公司的老板这时候不要紧张，因为我们涉及到公司还有个人的信息嘛，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隐去公司的名称和个人信息，大家可以就是自己猜测一下好不好。我们慢慢的来听一下今天带来的这些吐槽的声音有什么呢。袁伟， 第一个小伙伴呢，他是一家互联网电商公司的这个产品经理啊、他现在自我感觉状态特别差。为什么呢？首先他感觉啊，他现在被后来的这个领导当枪使了、并没有得到重用、而且呢这个后来的领导也坑了之前的这个领导、所以等于他现在两面都不太是人。所以呢就是他有点后悔了， 他是陷入了两任领导的权力斗争当中。 而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后来跟他沟通的时候得到的这个反馈信息是之前的这个领导还蛮重用他的但是后来这个领导就调到其他的这个部门去做 leader 了、后来的这位领导呢可能会有一些资源的这种这个匹配不均吧，要去争夺、所以就利用他的专业还有过往的一些这掌握的一些信息、来去政治攻击他前任领导所以他也很好的成为利器。 这是互联网电商公司是吗？因为我知道长虹的互联网背景是很深的，在互联网企业里面斗争有这么吓人吗？长虹， 我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应该先恭喜他吧。 为什么？ 他起码能被人家利用吗？ 不是要有对有价值，嗯。 我好害怕，我就觉得第一个这个故事就挺吓人的。 对，嗯。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嘛，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把事情能够讲清楚？没有讲不清楚的事情，我觉得他首先先要考虑的是说他在这公司里边是不是有这个上升的前途，发展的价值，能够发挥他更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这两位领导呢，既然不能够，尤其是第一位，他不能够让他成为敌人，为什么不能让他成为朋友呢？我倒觉得成为朋友倒蛮容易的。 你说谁和谁成为朋友啊？ 就是这个发生者，就这个下属 啊，就是主人公。 对，这主人公他可以跟前一任领导也可以成为朋友吗？ 现在吗？现在不都已经撕开了吗？他在后任领导来的时候，他自己屁颠屁颠就跑去拍人家马屁了。 那这个咱们就要讲了，他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他能够跟人撕，为什么不能跟人和呢？ 啊，是吗？ 对呀、 啊，回去再 对呀、啊，这就应该我们鼓励他。我觉得，既然他选择了自己做自己，跟两位领导在这中间，他自己做了一些事情，那我相信他也一定有能力让两位领导能够合在一起。 那你知道，就是其实袁伟带来这个故事之后，我都不知道他在吐槽谁，他可能是在吐槽他的领导，但其实我特别想吐槽他，就是他自己作的呀，这些就还是自己做的，现在是他应该承担的后果，然后我不知道他在吐槽什么。 因为他的同事也在建议说，要不然你报复回去吧，把这个不管是前任领导还是继任领导，尤其是继任领导并没有重用他，然后并没有信守承诺，所以他的同事会建议他，要不然你报复回去吧。 怎么报复啊？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具体工作的这个衔接上做一些小动作啊。 有意义吗？ 有意义吗？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觉得在工作中，我自己一直认为其实是有几个不争的。 嗯， 其中一个不争就是下级跟上级是、嗯、就是下级跟上级是没有什么可抱怨或者争执的。 对 对, 对，您是大爷， 然后 您怎么说都行。 第二条就是男生一定也不要跟女生争。一定会吃亏的。 这个跟在工作当中没有关系，在整个人生当中都要听这句话，好不好？男生不要跟女生争。 对，其实是有几个不争的，那这个肯定是要首当其冲的。 这几个不争就是不争的事实。 对，因为意义是什么？你跟你的领导，除非我们换一种思路，除非他真的上级领导犯了对公司有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然后确实能够走掉 fire 掉他， 偷偷举报是吗？ 其实偷偷举报我觉得倒是小事情，关键我还是从公司的利益想，因为更之前呢，我会觉得我们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讲职业生涯，但是这个公司的角度，大家还是要站在公司角度讲公司的利益是什么样的，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是在大的这个环境里边工作，这点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他怼回去也好，就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他怼回去也好，他跟两个领导能成为朋友也好，换工作也好，其实我都是蛮支持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三件事情并不对他本身的能力造成任何的影响。而他在这边反复左右考虑的总是说人际关系怎么能够让自己更舒服一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找了自己舒适区、他找到舒适区的一个结果就势必造成了让别人不舒服。那他怎么能够让别人舒服？我觉得这个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说我跟两个领导已经开撕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没有情商或者没有智商的一个做法。 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工作的话就不能好好工作吗？就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跟领导玩这些事情啊？ 就是 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吧，工作的时候。 所以他现在打算要辞职了。 是吗？ 那恭喜他，那也恭喜他。刚才我讲了， 是吗？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去找下任领导。所以说，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主人公其实就是被当成枪使了，在职场里。 我觉得有这个，听袁老师讲这个故事，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不是在职场当中真的有可能会碰到领导把我当枪使这种情况啊？我应该怎么避免呢、我就真的没什么子弹，你知道吗？我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跟自己平常为人做事的这个价值观啊， 是相关的，没有谁说一上来就说我要把你当枪使。对，所以发现的时候，关键是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怎么化解。所以其实这个当枪的问题是有70%的可能性是发现不了自己被当枪使的，就是事前70%是发现不了的，除非这射击手真的领导非常聪明，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被你发现了当一把枪。如果不是这种状态的情况下，一定是事情发生之后。那关键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是事后我们怎么来化解。 那我觉得在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在职场里面不要轻易的跟别人起冲突和矛盾？在我感觉，这个主人公好像就是跟这个领导也处不好，跟那个领导也处不好，那他现在就是没有朋友的状态在职场里面。 是这样的，对， 我应该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有话好好说呀， 不要轻易的在职场当中树敌。 对，也不要表达情绪吧，我觉得除非是做到一定的职位，这个我非常同意，就是可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觉得他是一个公司的风格或者说企业文化的体现，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作为一个中层或者是非常初入职场的新人的话，我建议的话尽量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带情绪表达。 好的， 因为带情绪的话就很容易被人家，我们谈的主题被人家当枪使。 是的，不要带情绪的表达，专业的去做你的工作，这样才可以避免陷入一些斗争，陷入一些无谓的斗争。 是的， 避免自己成为那杆别人利用的枪。 是的， 办公室政治真是太可怕了，幸好我只有珊珊姐姐一个领导，你把我当枪使完了之后就再没人帮你干活了。据小兵大数据显示，大家对当枪使的看法还很不一致呢。小兵整理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有人认为当枪用说明还有用，没有影响就当没发生，也有人说坚决不能容忍，发现立马辞职，还有小伙伴表示就假装没发生，但要伺机报复。更有心大的小伙伴表示不知道有没有被当过枪使，可长点心吧。不过不知道现在这些小伙伴们在听了老师们的建议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小兵在这里也给大家一条建议吧，只有努力成为那个能拿枪的人才是硬道理。 硬道理，小兵的口音太可爱了，我觉得听了小兵说的这个情况之后，还真是有可能在职场当中很多人就真的被当枪使了。不过小兵你放心吧，我不会把你当枪使的，你那么笨估计打人都打不准。来吧，咱们听第二个吐槽者。 这个小伙伴反馈的这个信息呢，是他新换了这个大领导，然后部门的领导呢就迫不及待的去提拔自己的人，会排挤原来这个部门的老员工。 那 他现在就感觉要待不下去了，想要辞职。 新来的领导排挤老员工。哦，我真的觉得办公室是一个好充满了斗争的地方呀。还是咱们直播间款长。 对，每天上班都像上战场一样。 的确会这样吧。 我自我感觉一下啊，就是在我还是做这个管理者的时候，我确实出现过就是到了单位之后，开除一部分老员工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对当时的这个老员工会产生一部分误解，他们会认为哎，这个小袁怎么这么霸道啊，怎么这么凶啊，然后把我们都开除 fire 掉了。但实际我那个时候是从，首先我是从目标导向来去看，目前的这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胜任公司指定的这个目标，所以呢我做这个达成目标需要人，那我没有办法，我之前是给过他们机会的，每个人对谈然后包括让他们去扛一些指标，但是后来对谈是无果的，那我就只能选择去 fire 掉一部分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这种场景的话，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这个吐槽的主人公他是老员工还是新员工？ 他是老员工， 他是没有被 fire 掉的那群老员工，还是有可能 被 fire 掉的？ 所以他现在考虑要不要主动离职。 是的，是的，是的。 要主动离职吗？其实我觉得这的确需要考虑，因为一个是你哪怕你不主动离职，留下来可能也并不会被重用。 我觉得还是看这家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还有领导的风格吧。如果要是在我有开始裁人的这种心思，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老员工主动去跟我沟通，不是说表忠心，他只要向我告诉我他这个工作想具体怎么去做，甚至会有特别落地的一步步的这个工作计划，他把他的态度和执行力拿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的人我愿意留用。不见得我说我非要招人，因为之前这个香玉姐跟我这个评估过 招聘的这个成本实际蛮高的。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来说。第一个层次就是公司为什么要换这个领导，因为领导还有自己的领导，或者说有公司的董事会啊，或者管理层啊，在这个新领导入职之前双方一定交流过，也就是说企业的这个目标或者部门的愿景是什么，根据这个目标跟愿景的话，我相信新领导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确实说为什么在职场里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每个领导都会有自己的风格，有些人的风格呢，他可能就是不能够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个也都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大家，我会觉得各位听友能够正常的理解这个事情， 很正常吧。如果我是领导的话，我也希望我底下的人是特别合我脾气的人。 对，就所谓三观一致，干活不累嘛。 这样大家就会省去很多沟通的成本，是不是？ 对呀、 如果是刚才吐槽的这个主人公，他在考虑要不要离职，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他应该跟新领导去聊一次，因为新领导到新的部门里边呢，都会找每个老员工聊一次，那他在聊的时候，既然他有这个感觉，我相信双方的沟通应该不是很顺畅。或者说作为一个公司的老员工，因为这个下级是一个公司老员工嘛，他可能知道公司的一些弊端，可能跟新领导在表达的时候回避了一些问题对，那新领导呢肯定有他自己不爽的地方，那是不是能够再进行一次有效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良性的，能够表达自己。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换工作的过程中呢，其实换工作都是有成本的，但是这个成本是不是这所谓想离职的人他自己能够接受的，就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并不是多复杂。 明白。这个问题好像看起来相对简单一些。 对，就是在工作中我们尽量不要把心情、工作还有八卦这三件事情混在一起，如果混在一起的话呢，一定是先影响当事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断。对， 好的，这位老员工你听到了吗？长虹老师给你的建议是沟通最重要，先去找这个新领导沟通一次，沟通是万能的良药。 所以心情还有这个八卦部分交给更之前就好了。 对，来听更之前。好嘞，下一位吐槽者还是袁老师带来的故事哈， 他是我们这个更之前的这个后台来去吐槽，就说如果能者多劳，多劳多得，那也没什么，重点呢是能力好的有一堆活，但是并没有升职也并没有加薪，但是能力差的呢又非常闲，工资呢也跟自己差不多，所以这个他质疑管理者，他吐槽他的这个领导哎，你不觉得亏心吗？你什么活都找我，然后又不够升职又不够加薪，而且他提过跟领导提过说要不要给我涨一涨工资啊？ 他已经聊过了是吗？ 对对，然后承诺是说今年年内会给他进行一次加薪，但他觉得好像不太有戏。 为什么呢？我觉得我真的是，我觉得所有这个小姑娘听起来就很像小姑娘。领导既然都承诺了，先等年内再看呗。你觉得呢，长虹老师？ 我也觉得是这样。对，要相信领导。对 对呀、 首先我们要有个前提假设，就是接上一个话题，我们在讲说跟上级领导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沟通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基础，就是前提假设就是相互信任。对 对， 也并不是说大家谁一定要傻，被骗一两次之后还要信任。但是在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讲清楚之前，前提假设一定是相互信任的。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然后其实这个小姑娘的这个场景我觉得很好想象，我已经把她默认为一个小姑娘了，她 不用炸我，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其实就是她有一帮同事，然后大家的工资可能和资历都差不多，只是她自己的能力偏强，然后领导特别愿意交代给她任务，她的工资还跟大家差不多，她心里不平衡了。在我看来，我觉得一个是我会特别开心领导交给我这么多任务，然后我虽然会累，但是我心里会对这个领导是一种好的感情。我觉得他不是压榨我的态度，除非这个领导是故意的。 我在这儿也有个问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自己很多年前也问过我自己，然后我问过很多人，没有一个合适的答案。是说你当领导，我们所谓的领导啊，无论是经理啊、总监啊，甚至副总裁啊，你是到那个位置，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先升职，你才能行使这个职位的，履行这个职位的职责，还是说你先有这个能力才会再给你升职再给你加薪？ 先有这个能力， 那先有这 个能力的时候，挣的薪水一定不是这个职位的薪水。 嗯， 这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问题的道理其实有点像？ 对，他应该攒经验吧，在我看来也是这样。 对， 嗯， 但是他也要评估一下自己到底有几年的工作经历。 对， 按照这他所在的这个领域里边，就行业领域里边，他工作了几年，应该到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职级，他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梁老师，你觉得这样是很正常的吧？就比如说我是领导哈，我底下有一批小孩，然后我能看到谁的能力明显强，那我就会自然的愿意把活更多交给他做嘛，因为他活快又好，对不对？然后那在一个公司里，我不可能说加薪就加薪啊，我又不是作坊，我给他个小费什么的，我加薪总得有这个流程的嘛，我考验你一段时间，的确好，我再给你加薪。 很多互联网公司的话，它是一年加两次薪， 嗯， 但是有可能一些创业公司的话，它有可能哈，比如说一年会有两次升职，四次加薪这样的机会， 那还挺快的。 对，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干活多、加班多，不代表他产出多，他可能一直在做的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可能别人的效率很高，比他更高，产出更高。 你觉得这个人可能误解了这个现状？他以为别人都下班早回家了，实际上是别人干得快。 至少在我们公司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他自己以为自己能力特强，自己活特多，是吗？ 对，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男孩，当然已经没有开掉了。他曾经呢就是加班，连续加班，每天都会加到十点。但实际跟他同样的这些孩子们，人家六点之前就可以结束战斗，就正常就回去了。那么按照公司的这种规定，凡是九点之后要报销打车费的，他们家是住在这个西红门，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很主动的跟他谈了一下，然后把他 fire 掉了。 每天打车的这个费用快赶上工资高了，是不是？ 对的，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你如果真的想提高工作效率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加班，因为你不加班，你就会特别容易提高你在白天的工作效率。所以我觉得袁老师这个点特别棒，就这个吐槽者有可能一，你根本就误认了自己的能力，你误判了，现实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能力其实有问题。 对，而且他在那个后台回复我说，不表现、不叫唤、不谄媚，你的产出也会是别人的。所以我觉得他已经陷入到一个这个 有点被害妄想症，我觉得。 对的，对的。 我想那么 多。在这里，我也要补充两点啊。一点是，就是红领导开心也是要有成本的。 什么成本呀？ 无论是长得漂亮，还是跟领导说领导喜欢听的话，我们所谓的拍马屁，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有成本的。没有人会随便面成功。对。第二点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要叫唤，是吧？ 对。第二点肯定是这个会叫的孩子有奶喝。 对。 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经常生活当中吧，工作中也会遇到，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就是我们经常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去比。对，这点越比自己心里越不平衡，越会陷到一个怪圈里面。其实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就是对等的东西才有比较，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缺点相比较，或者用两个优点相比较。对，我觉得这种才能够客观的能够评价出来到底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好的，莫比较。但是刚才这个小孩，我觉得他其实是他跟领导聊过，领导既然说我年底给你加薪，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他的确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人，默默的等加薪嘛。 他是这样跟我沟通的，说是领导是期待他达成一个目标之后，才有可能。 珊珊老师，我也可能是领导招人需要时间了。 是吗？ 对，领导的通常的惯话，对，惯话，先稳定军心，要不人突然走了，没有人干活。这其实是管理者惯用的一个手段嘛。 那到底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不管怎么，还是得好好工作吧。 觉得首先他自己去评估一下这个公司，整个他的领导风格是不是很有信用，还有公司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和企业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再重新的去审视一下他自己，他是不是有这个，比如说自己他期待的这个月薪是10000块钱，他可能他这个衡量的目标呢是基于他在北京租房，然后打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需求来去做出这种判断，同时呢他认为领导喜欢加班，但实际领导很讨厌加班，因为要费空调费，尤其夏天。对， 可是大厦空调一般过六点就关掉了。 但是好像有一些这个大厦的话会提前申请，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贵，这种费用还有灯火通明，这都是公司的这个额外支出，所以不见得 这个老板或者他的这个领导都是喜欢加班的。 明白了，这个案例听起来简单，聊着聊着这是最复杂的一件事情了。 对，还是正确的去评估自己，正确的去评估公司。 好吧，这位小姑娘，认识你自己。 关于加班，小兵收到了广大网友们发来的各种加班血泪史。有人认为自己工作没干完就要自觉加班，也有人说加班是因为有加班费呀。还有小伙伴表示老板喜欢看到加班，但是其实自己并不情愿。还有人说以工作加班为乐，多做点不吃亏。小兵最后说一句，你们再怎么样也比不了我这台永动机，所以还是好好提高工作效率吧。 嗯，谢谢小兵。的确加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就像小兵说的那样，还是要这个多多评估自己的能力，多多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下一位吐槽者说的是什么呢？袁伟老师， 这个小伙伴他是这个 B2C 的一家这个500强上市公司。 嗯， 他这个原来可能公司主要是以做这个 2B 业务的，现在逐渐的去转向 2C 业务，所以他原来的这个电脑办公部门的业绩并不是特别理想。 嗯， 在裁人，但是呢竟然都是以一些莫须有的这个理由就把人给辞退了。 嗯， 而且并没有给大家补偿。 嗯， 所以小伙伴就在吐槽说，那你是一家500强上市公司，你的度量呢，裁人也要走这个正规的这个程序好不好？太让人鄙视了 啊。哦，所以还是走人的问题啊。被裁了， 被裁了。 嗯 啊，但是公司并没有给一个这个让他们信服的一个说法，同时也并没有补偿。 嗯， 在他看来的话，这个公司好像资金链状况还蛮好。就是如果是公司很紧张，然后股票大跌，然后资金链断掉的话，他觉得也可以体谅一下自己的这个老东家，但是并没有。 嗯，就是感觉好像交了一个男朋友，突然有一天说我们分手吧，啥理由也没有，然后也没有给你买件衣服什么的。 对，还 这种感觉。 对，连见面都没有说，就是我直接给你发个短信 啊， 咱们俩就拉倒吧。 嗯 啊，他觉得这个自己曾经的这个付出和青春都白费了。 说实在的，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呢，我真的会觉得非常值得吐槽。怎么着得有点契约精神嘛， 我 当牛做马的给你工作这么久。嗯， 我总觉得当事人好像漏掉了什么。 好像是哈，这个剧情听起来没有那么合理。 对，因为世界500强的公司啊，其实他也蛮以我的经验，他也蛮在乎自己的声誉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也会看比如说劳动仲裁部门啊，会有一些这些案件的处理的一些状况。 嗯， 所以在这个辞退的过程中，我相信一定是当事人可能漏掉了什么具体的原因。 哎，实际上比如我们在签那个雇佣合同的时候，里面就应该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吧。比如说我如果辞退你，因为我的原因辞退你，我应该给你什么样的补偿？ 劳动法里本身就有规定， 有保障。 对， 是不是？ 因为我们双方签的这个雇佣合同，其实是不能够逾越劳动法本身所限定的。那劳动法现在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年限来规定的。比如说工作一年，那他在离职的时候，如果是用人部门提出的，就会补一个月工资。如果是不足一年的情况下，要看是不是在半年，也就是说是不是满6个月。如果满6个月的话，那会补一年的工资。如果不满6个月的话，这个双方可以商量。大概会补多少钱的工资。如果是在这个试用期期间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了，这个过程中没有，对，没有赔偿。但是用人单位提出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是说基本上3天之内就可以走掉。如果是员工自己在试用期期间提出的话呢，其实劳动法规定就可以立刻马上就走。 所以说这个案例当中，这个主人公到底有没有隐藏什么信息啊？ 这个我要追问一下。 要追问一下，对不对？ 因为我当时也会比较好奇，我觉得一家上市公司不至于这个 样子，不可能这样。对吧？所以说对于他的回复就是啊，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好了，听了这么多吐槽了，咱们先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之前继续陪你吐槽职场的那些事儿。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yeah. One, two,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Here we go, come on. Hey.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这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 那咱们最近呢是在做一个吐槽季啊，今天有很多咱们更值钱的听众通过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发表了他们自己在这个职场当中遇到的小故事，通过咱们的吐槽代表袁伟老师带到节目当中。那同样今天节目还请到了更值钱的高级顾问刘长红老师，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下大家有什么槽想吐呢。袁老师， 这个小伙伴呢就是他要调到阿里，然后老板马上的说每个月给你加2000，还说呢年底 就是这就明确的说要调的阿里 对 是吗？ 对， 我以我的经验说加的太少了， 加2000。 对，我们先告诉他加的太少了，阿里应该不是这样加工资的， 但可能跟级别有关系吧。我觉得 对对对，就是而且他老板说年底不会亏待他，就这话能信吗？而且就是特别好玩的是，就是下面的小伙伴也说加的很少，加的太少了， 加的蛮少的， 加2000好像没有必要问出来说老板说不会亏待我，这个不能信。对，他是在同样类型的公司当中，什么叫做调到阿里啊？ 就是等于是 分配制度， 对，等于是跳到阿里， 跳到阿里， 对，可能已经联系到阿里的这个人力部门，然后可以接收他，但是他跟领导说这个我要辞职，我要去阿里了，然后领导说我一个月给你加2000块钱，所以他马上他就开始动摇了。 我自己是觉得哈，长虹老师，我觉得加2000这个数据基本上可以不考虑。 对，是的。 如果你跳到阿里的话，加2000，它肯定不是因为加2000块钱你决定跳过去的嘛。 对， 那是因为你想去更好的平台。 是的， 所以是愿意跳就跳。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不会亏待你这几个字，在职场当中能不能相信？你知道这种都是特别虚的 承诺。君子协定。 对呀、你怎么叫做不亏待我？它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还是以男女朋友来举例，男女朋友就会说我会对你好，什么叫做对我好？对不对？ 我突然想起来贺涵一句话，不管大公司小公司，给我钱的就是好公司。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金钱味道了。我们是一档绿色栏目，好吧？ 因为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因为2000块钱在纠结呀。 这个主人公太逗了。 但是我关注的是这样啊，就是他在跟领导说。我要这个辞职，我跳到阿里。我有的时候我会想， 我还在笑2000的。 我会关注， 也可能是美元，他漏了字了。 关注的是， 我会关注他是否真的得到了阿里的 offer， 还是拿着这个阿里的 offer 再去跟领导说我要涨工资，变相的提出涨薪要求，是不是很适合说我已经被另外一家公司要走了，你要不给我涨钱的话我就走了。 至少的话，如果有人跟我谈工资，我很高兴。但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我内心会很不爽。 我特别喜欢拿两性关系做比喻，你总不能说你对我好不好，我这边有个更高更快更 富的，我也这么想的，对， 要再追我，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跟他在一起了，那你就走吧，对不对？ 切记不要拿到 offer， 即使真的拿到了啊，切记不要拿这个理由去跟老板去谈，要不要离职， 这样不厚道。 对，第一让您感觉很不真诚，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双方的沟通是其实是建立在一个诚信的这个前提上边来讲的。第二个呢，有威胁的意味存在，说你要不给我加工资，我可能就走掉了。 是的， 那你要想想对方即使给你加了，其实这个创伤也好，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对你的这个意见的看法，其实是已经形成的。对， 所以有人回复他说觉得他老板依然在考虑时间招人，劝他不要留下了。对，他觉得 不要留到要跳槽是吗？ 对，劝他一定要，就如果真的有阿里的这个 offer 的话，他就一定要跳。他觉得大家小伙伴都觉得老板一定是在考虑时间，在招人去代替他。 小兵这么聪明，也有人想要挖小兵呢，但是小兵舍不得珊珊姐姐，是不会跳槽的。然而小兵看到很多人在面对其他公司提出的高薪时都会选择跳槽哦，职场竞争好激烈呀。 我觉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如果有更好的平台的话呢，在合适的时机是一定可以去的。刚开始到底加了2000块钱还是3000块钱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关于加薪这件事情，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说希望向老板提出加薪要求的这样的小伙伴，就是五个字，做人要厚道。好吧，来吧，下一位吐槽者袁老师，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公司都有吧，这是一家券商公司。就他说他的领导呢朝令夕改，说一套做一套。怎么办呢？他感觉就是我好像刚有一个目标，我们刚要努着劲儿去做一做，但领导马上又改了。 在券商公司这样的情况会常见吗？我觉得我是碰到过这样的领导的，你知道吗？就是文化类的公司可能的确会经常出现这个他的 idea 的变动，因为就这个行业本来就是需要创意的行业嘛。 是的。 但是券商公司会这样吗？ 还有创业公司也会经常会调整。 对呀、 对，就走在行业比较领先的这种企业的话，都会经常会有一些战略层面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到底有多频繁呢？取决于这个领导者，就公司的这个精神领袖啊，或者小团队的领导，他的这个战略眼光到底有多高。同时呢，如果是一个小团队的话呢，这个 leader 呢也要跟公司其实是沟通好，起码在部门里的业绩也好，或者部门的一个发展方向也好，尽量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时间再有变化，比如说半年甚至到一年。我讲的是创业型公司啊。那如果是一个这个运转比较正常的公司，就存续期时间比较长了，而且像刚才我们案例里边讲的是一个券商，是一个证券公司，它本身的话其实在证监会已经把法规里边已经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了，那就不是说涉及法规层面的问题，一定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判断。比如说我要新挖掘客户向哪个方向去挖掘啊，我应该今天找客户的时候是去扫街啊，还是去发一些传单呢，甚至通过一些个人的关系去找啊，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方向层面的问题。对，工作方式上的东西会多一点。那一样的道理，那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工作方式，只要不涉及到一些公司生死存亡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双方其实是有一个沟通的空间的。如果确实像我前面讲的涉及到公司的生死存亡，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特别坚定的要相信一个有眼光的人。比如说我们举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比如说苹果这家公司，我们都知道这家公司的一个发展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他的精神领袖，他的创业者，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思维的方式跟公司里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对，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里边，这个券商，我相信他一定在法规层面上是没有什么可创新的，因为法律已经约定了，一定是这种 赚大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 没有错，对，是这样的。对， 所以说他应该是首先，如果他确定自己跟对了一个人，他特别信任他，那就听他的。如果是他有疑虑的话，还是要沟通，对吧？ 就是大家其实在工作中特别害怕一点，就是试错，很多人不愿意试错。 嗯， 就我是不是一定要体现出我非常聪明，或者说我听了更之前能够吸取一些经验，能够让我在工作中避免这些错误，这没有问题。但这个却工作恰恰像我们小时候走路，一定要自己真正的摔倒过。 嗯， 有些东西有些道理自己才能够真正明白。 嗯， 有些经验是可以在别人那边汲取的，有些一定是要通过自己，所以要给自己一个试错的一个机会。 嗯， 就像刚才珊珊讲的，说是不是先认定我跟我的领导，认定这个人，如果他确实几次之后我发现他的这个战略上是有错误的，我们是不是有过沟通？ 嗯， 那沟通完之后还是这样不改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对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他一定要转换跑道。 嗯， 因为这样是节约时间最好，节约成本一个最好的方式。 嗯 嗯，他是跟他的领导有过进一步的沟通的，而且确实券商的他这个各条业务线是蛮稳定的。 嗯， 他开展这个业务大概已经半年。 嗯， 半年多了。而且之前整个这个团队还有包括金钱上有很大的这种投入。 嗯， 所以突然间这种戛然而止，领导之前他感觉是旗帜鲜明的再去支持他。 嗯， 但是后面的话会有各种的不支持。 嗯， 他主动去沟通过，当然他非常认可他这位领导。 嗯， 但在沟通就没有任何结果，所以他会很困惑。 嗯 啊， 其实他是因为已经做了半年，我觉得。 其实，在工作中，那个上级领导对下级的话，我觉得讲话差不多就在70%左右。我讲的是信息量在70%左右。 嗯， 因为他上级领导，这有点像我们爬山。 嗯， 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这个山腰上啊，或者山顶上， 嗯， 看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有一些可能言不由衷的东西或者不能讲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跟这个当事人来讲。 嗯， 我希望这个东西是能理解的，也就是说双方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能秉着真诚的这个出发点。 嗯， 然后有70%是双方能讲的，30%的话我们就看自己的这个理解能力。 嗯， 看自己发挥了。 是的。 嗯， 就是领导跟你说的话有很多他们不能说的， 对， 说的是你不知道的事，这种时候就要相信领导，好不好啊？如果你决定跟着他呢，那就支持他的决定，然后拥护他的决策。 对，因为作为一个领导的话，其实在工作中我也要求自己，我不要求自己的决定100%是正确的。 嗯， 我要求我的决定至少大多数也就70%-80%是准确的。 嗯， 那个20%是什么呢？是我自己有纠错的能力。 嗯， 就是我发现错误了，我这20%能够立刻马上把它给改过来。 嗯， 但是大家可能在工作中像我前面讲到的，非常害怕失败或者害怕出错。 嗯， 这个是造成了我们在工作中有一些误解或者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嗯， 一定是这种28法则，要保证自己的决定大多数是准确的。 嗯， 20%是有纠偏的这个能力的。 嗯，这个小伙伴好像其实有点小情绪了，我觉得，因为他已经做了半年了，领导突然不支持他，有点不开心了。好吧，安抚安抚这个情绪，听听更值钱，好不好？我已经帮你分析了，谢谢长虹老师。 下一个问题啊，同样也是一家这个互联网公司，但是呢，这个很奇怪，这个互联网公司请了一个没有这个互联网背景的一个40多岁的一个大姐。 嗯， 啊。所以呢，这个小伙伴感觉很不爽。 这个小伙伴估计也是个小姑娘，应该是个男生，我觉得应该是男生。 对， 男生不太容易服女领导，我觉得。 对，本身他觉得就是，首先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男孩呢，他是学历，对，是个男孩，学历也很不错，而且呢，就是是曾经创过业的，进入到一家大型的这个互联网公司。 嗯，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空降的这位女领导呢，是传统行业过来的。 嗯， 而且这个年届40以上。 嗯， 他觉得这个他并没有所谓的互联网思维。 明白了。 给他们的这种指令呢很不清晰。 嗯， 认为这个领导是不想干活。 嗯， 而且不了解流程，还比较装。 嗯 啊，而且在这个发这个 email 的时候也是颐指气使。 嗯， 经常会在他们反馈很合理的具象信息反馈告诉他，哪些指标真的不可以执行的话，这个领导会很不理性的去怼回去，觉得是他们的态度问题。 嗯， 所以就会造成双方互怼。 所以他现在很困惑。 我觉得他胆儿挺大的，他看到舰队领导了。 我是觉得互联网的事情好多。 但是比如说互联网行业真的找来一个比如传统业务领域出来的这种中层领导的话，我真的是觉得有可能会出问题。 我会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在案例里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我拿零售行业举例子，有一些零售行业的这个条线或者品牌，比如说服装类的，那它呢肯定是大家基本上都之前都是在线下做， 对， 那这个从传统领域里来的这个渠道的这个老总呢，可能有一些品牌的一些资源 啊， 现在呢 线下渠道特别丰富， 对，线下渠道很丰富，就跟各大品牌可能关系都很好，公司想让他来呢，可能是想把这些品牌呢都引到线上去去做一些销售，其实是为了商务层面的事情，并不是注重我们讲的互联网的经营层面。因为更高级的公司的管理层可能会觉得整个的团队都已经有这种互联网的运营的经验，他需要补充一点他自己的整个团队的一些缺点，这种情况下也是有的。对，那如果确实人无完人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团队是比较偏互联网的，那个新来的领导呢比较偏线下和商务层面的， 是的， 双方是不是要有一段磨合的时间？那无论是换新领导，换员工，换新环境，有新的同事，其实都需要一个磨合的时间。那这个磨合时间是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比如说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是我能接受的。 但是像公司来聘请这一位比如说从传统行业过来的领导的话，他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公司目前配的这些比如说执行层面的小伙伴，一定是因为有互联网思维，想在互联网行业就是有一番作为，他才会进入互联网公司的嘛。他可能就真的并不想跟着一个传统行业出来的人来进行工作。 这个话题如果聊我就觉得会很广泛，为什么？因为面试的人可能只有十个人，这个人是这里边最合适的。对，或者说真的是由某个投资人推荐来的，还有 N 种可能，但是这种 N 种可能跟我们在整个团队里的工作有毛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所以我们应该在意的是说双方的这个融合的时间是不是能够融合。对，我们能够把控的只有这个时间的一个进度，和把控我自己。至于其他层面的事情，他是怎么来的，他有没有这方面经验，他以后可不可以，那是这个管理者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事情。对， 怎么去磨合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是他去思考的问题。 对，他是思考的问题。当这个管理者其实在公司给他相应的时间达成到目标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管理者也会走掉的。对，这也是咱们前面讲的试错。那公司也是要试错的，但公司试错的成本往往比我们个人试错的成本要大，所以公司其实有很多时候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谨慎的会选一个人。那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会非常理解这个线下的领导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互联网公司里面。 我觉得这个小伙伴不爽的话可能基于几点。首先他认为这个领导是不懂业务的，尤其是不懂互联网业务啊，他质疑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一个呢，他觉得他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介绍一下背景，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然后他觉得他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是年轻态的，所以公司 他描述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说法了，40岁的大姐，他其实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我觉得， 对，所以在包括这个大姐的这个范儿，可能确实是从这个传统行业非常大型的公司过来的，所以对于规矩啊、流程啊、标准啊，跟一家创业公司是有一些这个违和的，所以基于这三点他会很不爽。而且90后嘛，他会自我感觉我创过业，然后我这个专业背景很赞，我不在你这儿的话我依然可以，要么然拉着这些小伙伴再去创业，要不然再去跳到一家竞品公司，所以他现在是这样去考虑。 然后我也是90后，我还是觉得就是还是会成长的。我最近就是在很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想问一下珊珊，我刚才突然想到一问题，咱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期90后爽过谁？你们会比较认同什么样的人，或者有认同感？ 同龄人， 好吧， 有想法的同龄人。 我们俩都应该是死不死那一伙。 那应该领导应该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别这样，九零后是很乖的，九零后会长大的嘛。下一位吐槽者啊，严老师， 这个小伙伴这个网名很有意思，叫喜羊羊，但是他跟我们吐槽的这个事情却 一点都不喜羊羊，是吧？ 就是这个 灰溜溜， 真很灰溜溜。他说8月9号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因为上传自己的工作资料到自己的网盘，方便自己使用而被 fire 掉了，被迫离开这个奋斗了832天的地方，随之而去的还有股票，一张辞退证明，自己考虑过 股票啊，就是他是高管，他有股份是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拥有什么样的这个级别才能有股票啊？但是他就觉得只是自己使用嘛，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却为了这个疏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公司很决绝，让他觉得很心寒，毕竟服务了800多天， 832天，这个人真 对 记得好清楚啊。 对，他觉得不管这个东西是否说是泄露了公司的这个核心机密、核心信息，但是他为此交了非常昂贵的学费。 是因为他把那个工作资料上传到网盘之后，公司觉得这有可能会泄露公司的核心机密，是吗？ 是的，因为这样的话是很多这个大公司它是不允许的，它合规会比较严，而且 不能上传到网盘，你可能只拿 U 盘拷回家，点多了， 甚至会用公司提供的这个电脑，这个 U 盘也不会乱插的， 来内部的一种资料库的感觉。 对， 长虹老师怎么陷入了深思？ 我是在想，第一，公司怕他把资料上传到网盘泄露，然后他要有股票，那他应该这个人的工作其实是蛮出色的。 对呀、 而且呢他有一些自己的工作细节，比如工作多少天都记得蛮清楚的。 是的， 对，其实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对，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的经验是否说他遵守了公司的一个规章制度，我也在想这个公司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他是不是违反了这个员工手册上的一些规则，才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被辞退的。对，所以在工作当中呢，最开始入职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说我自己的薪水报酬，没有关心同时公司下发了一个这个员工手册，有一些行为准则，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在这个故事里边能够吸取的一个经验教训。 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语言表述还是充满了各种不满的，因为他连续用了很多自己的，我上传自己的工作资料到自己的网盘上面，他其实觉得公司是没理的。我觉得从他的表述，如果这是他的原话，我觉得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我总觉得像比如一个大公司，而且他又做到了一定的级别，他甚至有股份了啊，他能不能上传资料到比如说百度网盘这样的空间里面去，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规定的吧。这应该就是，这不是一个我会轻易犯的错误，应该是大家都明确规定好的才对啊。我对这个案例有一些这样小小的疑问。 因为上一期节目当中李老师就提到了说有一家创业公司找了一家咨询顾问公司做了一个公司工作手册做了几百页，然后李老师当时说呢 几百页，天哪， 对， 三页我都看不完。 然后李老师呢就觉得这家公司这个在这个阶段花这个钱呢很冤枉但是如果说这个小伙伴的这个公司我们非常明确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了，所以我相信他的这个工作手册，公司的这个对员工的这个手册不止几百页而且每一条他应该规定都很详细。但是恰恰像这个长虹刚才提到的，大家会关注我工作内容是什么，我的工作指标是什么我的这个工作薪水还有对应的股票是什么但是却没有人去关注那个公司做出来的这个工作规范和手册但是那里面已经详细的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好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得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就是，无论你是几年的职场人，你是做到什么样的位置，无论你们公司的员工手册还有职业手册有多长，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职场上的人的话呢，认认真真的把这本手册读完。 要读完吗？不只要读完，我觉得要反复去看因为凡是公司去写到手册上的都是这个公司过往沉淀出来的一些经验可能是血的代价 小兵就没有必要上传网盘，任何资料都在小兵的脑袋里存着，随用随取，可比网盘方便多了。 好吧，这个大哥，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大哥，在我看来刚才是个小姑娘吐槽的，这八成是个大哥。这位大哥，您的工作能力我们都已经体验到了，就是不管怎么样您什么都没说，我们都觉得您是个能力特强的人，唯一的就是 去下一家公司的时候，就得好好读一下自己的员工手册吧。祝大哥一切顺利。 哎，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出去玩了， 你是不是又不想工作了？ 世界那么大，人家也想去看看吗？ 别一天到晚就想着玩儿，过两个月准你歇两天。 不要不要，我都想好了，就要暑期，不花钱还能玩，反正我也没工资。 看不出来呀，你真是得空就想着怎么玩。 我在更值钱微信里面看到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吗？小伙伴们，你们要和我一起出去玩吗？快去更值钱官方微信回复我要出去玩，都比兼职提供了旅行兼职哦，快点，晚饭就被珊珊姐姐抢走了。 小兵呢，我看你是又想被断电了。 我的粉丝们，我要被断电了，让我再说两句话。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再见。 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吐槽者通过袁伟老师的口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那对于这些在工作当中容易产生情绪，咱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啊，基本上是属于对领导不满，对工作上的安排不满，对自己的晋升前途可能不是很明确，产生这种吐槽的情绪。我们到底应该抱这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当这种吐槽的情绪又来袭的时候，应该抱这种什么明确的心态去面对它呢？最后来总结一下吧，长虹老师。 就是一个平常心啊，没有什么心态。对， 就是还是要以 应该对专业的角度、职业化的心态，然后应该是宠辱不惊的一个心态。对啊，没有什么能够让你自己的内心起波澜的，只有你自己。 有道理。 对，真的确实是没有任何事情。工作中，随着工作年限多的话，碰到的奇葩事情越多，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工作了20年、30年，我什么奇葩的事情都没碰到过，是在温室里，我觉得反倒也不正常。对，所以关键是自己什么样的心态，没事儿把不好的心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是的，晒一晒。 对，也挺好。对，上我们更之前来讲一讲。对。跟大家分享分享。 对，杨老师呢？而且我们会保密的。 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改版之后的更值钱变得比以前更加好玩，更加犀利呀？相信在我们节目中吐槽过的伙伴们一定有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了。小兵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来更值钱吐槽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如果大家有故事的话呢，可以找袁老师去说好不好？关注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也希望大家坐在办公室里面可以埋头好好工作，也能够坐看云卷云舒。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珊珊，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小伙伴们，小兵天天见。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叶子 黄了， 你说try to